正在我国访问的意大利议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秘书长及其一行向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呈现了礼物。礼物是由安东尼奥拉季秘书长14号交给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李秀勇同志的。